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的血汗金钱就是被大白象的工程超支夺去了。 一人一票选出来的议员，个议席又被他暴力夺去。 我们香港人连尊严都被他夺去啊！ 咁而家究竟边个夺边个命啊？ 逢星期二晚八点钟，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 嗱好啦，头先我哋就讲由一个地铁呢个细路仔食嘢啦，开始讲翻就系话。即係究竟要自律啦、律己啊，定係他律咧咁？咁嗱，我成日覺得自由咧係要自律嘅，兩樣嘢係相輔相成嘅。你 enjoy 呢個嘅，唔係話嘢嘢有城管及住你啊，有差人喺度跟蹤你啊，或者係政府天眼及住你咧，咁你就自律啦。譬如大陸就係咩咧？過馬路都要用天眼及住你，同埋用呢個所謂面容識別系統嚟去捉你。咁咧呢個就係大陸嘅做法啦。佢唔相信。人民有自由的，因為他們覺得有自由就亂來了。香港就我覺得一路以來到我們土生土長這一代，其實慢慢都已經接受了是要自律。但自律一樣東西是什麼呢？就是不是說大家不出聲，你明白嗎？見到一些是不文明的行為，或者野蠻，或者是不合規矩的東西，同時是我不需要政府來執法，不過我們要出聲。譬如有見到有個人在吐痰，是吧？那為什麼不說他呢？或者你見到有人在一個嘅吸煙食煙，喺一啲明明係唔准食煙嘅地方喺度食煙，咁點解你唔出聲話佢咧？如果你唔出聲話佢嘅話，就變咗佢侵害緊其他人嘅自由。好啦，去到一個地步係咩咧？就大家頂唔順嗰陣時候，就呢個就係西洋菜街嘅嗰、那個即係行人專用區嘅一個慘痛嘅教訓嚟，係咪？冇人去 discipline 嗰啲大媽喺度揾食，政府又唔理。好啦，最後尾就係話哦，既然行人專用區呢個自由俾大家濫用嘅，我就鏟 Q 咗佢啦，全部都冇。 所以即係如果大家咧將成件事褪後翻幾年啦，一開始嘅時候咧，根本唔係存在住佢哋會搬啲大喇叭去嗰度啦。 冇嘅嗰陣時。 然之後甚至咧去到收錢啦，去做各樣呢啲咧，即係都唔好講話去到不雅或者係做一啲即係 都有少少係賣弄色情㗎啦，同嗰啲阿伯喺度 flirt 啦嗰啲。 唔係少少啊， 係大 係大大係真係特登。做一些 衣着打扮啊，那些都是的了，我觉得。 嗯，就是那些来的。那 你就会想了，如果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整个原意都是因为就可以给一些就是 街头表演。 街头表演的即是那些自由表演者啦，就可以在那里 有个机会去表演。嗯，如果你觉得那样东西 OK， 那你就是有一个打赏他这样啦。嗯，即我觉得其实都挺好的。即如果你说作为一个 有特色的一個，即係香港 街頭文化，係咪？即係當啊，你覺得佢唱嗰首歌好好啊？嗰日我喺深水埗見到一個女仔咁，我即係我會，其實我覺得好感動嘅，因為佢係傷殘嘅。你諗下，佢都自力更生，佢都你唔好話佢唱得好唔好先啦，但係你自己會諗下，佢最單佢都努力去做一樣嘢啦，係咪？即係佢都只不過係想賺好少嘅錢咁，我覺得冇乜嘢啊咁。咁但係去啦，去到一個地步咧。呢、这個西洋菜街 end up 咧就俾呢啲咁樣嘅，即係又係外嚟嘅人咧去進駐，進駐之後咧就將件事咧係無限擴大。 因為我相信就係咁，第一香港人又唔出聲，出聲嘅原因唔係話直接向呢啲咁樣嘅即係歌舞團嘅大媽同佢嘈啊，你包圍佢走去嘈冇用嘅，其實你要向政府。去 complain 啊嘛， 嗱，但係個問題咁啊嘛，因為政府咧，咪又就係頭先嗰樣嘢咧，佢哋又係唔執法啊嘛，又係話，誒唔好搞啦，唔好搞啦，我褪開，即係而家嗰個不斷嗰個矛盾，即係我哋升温啊，就係因為咁樣。好啦， 到你民間去做咪 到你民間去做，係啦。咁但係如果你諗下一開始嘅時候，香港人係願意出聲， 係啊。Okay? 香港人一開始嘅時候啊，遇到呢啲事就係話：喂，你有冇搞錯啊？ 或者你去報紙投訴啊，打電話上電台啊。 甚至即係嗱，我作為街坊，我好記得有一次咧，我就喺 Smart 通嗰個店嗰度，咁我就喺度整緊個我轉緊個手機，咁完全我係同個售貨員咧。只不過是離開，不會多過真係三尺，係咁樣，即係真係咁樣。OK， 我完全聽唔到佢講乜嘢，因為出邊咧個門口嗰度咧係吵鬧到根本我係 唔係，我唔係鄧我同嗰個人講唔到嘢辛苦，我係鄧嗰個人由朝到晚企喺個鋪嗰度咧，即係簡直係精神分裂。 所以我就話你嘅自由，你唔可以侵害到其他人。 冇錯，嗱，如果你話喺嗰個情況一出現嘅時候，大家集合， 嗰啲商户啊， 唔可以咁樣，係咪？ 嗰啲商户出聲嘛，嗰啲老細， 係咪？咁好啦，就係咁啦，就係永遠咧都係各人自掃門前雪。誒，其實係咩咧？佢唔係企喺我個鋪位門口。佢企喺你個鋪位門口啊！ 我係百老匯嘅，我只要趕咗佢去掃碼通就得啦。 係啦，喂，褪過幾個啊！你唔好喺我門口。 咁而掃碼通啲大公司咧，根本亦都唔會理嗰啲員工嗰個痛苦。 同埋仲有嗱，佢哋嘅做法就係點咧？嗱，你將你嗰個大喇叭褪五尺，唔好褪過嚟我門口度，咁咪唔好肥到我。 或者向你啲咯，咁 係啦，就唔好肥到我咁 OK 啦。咁我就係咁。嗱，依個就係 end up 咧，依件事就即係因為佢哋咁樣嘅態度咧，總之就係 not in my backyard。就係咁啦，咁 end up 咧就大家將嗰樣嘢就潑出去門口度，唔關我事，我唔理。咁你到最後成件事咪就係咁啦，演變落嚟咁多年之後咧，真係有心表演嗱，真係真 走曬啦，趕走 曬，俾佢哋趕走曬。原因就因為 黑社會又成咯，兇你咯， 係啊，即係喂又話要去搶位啊，又要 租位咯，咪 係有人要去霸位啊啲咁，即係其實成個現象出現翻曬就係其實就係大陸化咯。 係啊，就係、是、大陸化，好明顯。菜街之所以要即係消失咧，一個行人專區就係因為大陸化啊嘛。大陸化的原因就係你俾嗰啲人去 abuse， 而你唔去 defend 嗰樣嘢。好啦，大家就好似大媽消失咗就完啦。結果就連一個本來係公共嘅空間，一個表演嘅公共空間都冇埋。所以我成日都話自由係咩意思咧？唔係話我乜都得嗱。大陸人理解嘅自由咧，就係佢中意嚟香港嘅原因咩咧？就係、是、大陸所有唔做得嘅嘢，佢可以嚟到做啊嘛。佢覺得就係話可以即係、就是、濫用嗰個自由。但他同時不會明白自由包括是要自律啦，很多事你見到一些不公平的事不公義的事要出聲呢，你記不記得當日在菜街第一單大衝突林慧思事件嘛、林慧思為什麼會吵同警察後來到現在被人這樣去追擊他，等到連教職都沒有等等，就因為他見到警察執法不公嘛。 還有 你只要將整件事呢，我經常都說你想回頭，如果當日你話全街都係香港人，點解唔出聲？ 係啊，點解唔出聲？ 即係點解唔出聲？你如果你話喂唔係，我企喺度，我明明見到係嗰個人喐手先，嗰個人講粗口先，佢只不過係埋去又話你做咩？你咁樣啫，佢只不過係答咗一句嘴，然之後就跟住咧大家圍攻佢。咁即係而家個情況就已經係去到咧，總之唔關我事啊，總之唔係我錯，總之呢單嘢唔同我無關，我就唔會講一句啦。咁但係我覺得。其實我應該問翻自己一句，究竟我哋從來有冇盡過自己嘅責任，去令到今日我哋嘅香港社會變成咁樣？好嗱，一定如果我咁講，一定會受到好大嘅批評嘅，就係話咁你唔去，你咩咩？我真係有去，即係我每一次。 咁我證明啊，有。 我每一次見到呢啲事嘅時候，我從來都唔會係旁觀就守，我一定。旁觀而不就守，我一定會出聲，因為我覺得如果人人都係咁咧。就係、是、縱容佢哋咯， 唔係同埋你會個自由空間會萎縮啊。 係 點解咧？因為最終嗱，一就係、是、由政府嘅公共權力介入。本來你可以自己嘅社會可以自我管理嘅。嗱，大陸就係咁啦，你管唔到噶啦，等我嚟，我共產黨嚟，我共產黨就係你嘅即係一個父權嘅化身，一個父母咁樣，我嚟 discipline 你哋，你準睇乜唔準睇乜，我用鏡頭嚟監控住你哋，用各種各樣嘅理據，點解我要擺鏡咁多鏡頭同面容識別咧？而家高鐵咪咁咯。 嗱，好啦， 社會信用制度咪咁。 去到依個位嘅時候，其實我哋已經冇得 翻唔到轉頭 啦。OK， 翻唔到轉。 係啊， 咁大家都唔想嘅喎，但係到去到依個位咧，大家係點咧？政府只要話，因為我哋要維持治安嘛， 維持個秩序咯，係 咪 啊？ 我哋要保護大家嘛。但係實質，如果我哋由第一步開始。我哋就唔就手，我哋出聲，其實唔會話引致佢今日咁樣。 以前嘅社會，我記得啊，由清潔運動開始到撲滅罪行運動，我講緊以前我講嘅念嗰啲咁樣嘅清潔嗰啲嘅宣傳啊，即係唔好吐痰嗰啲，其實係鼓勵自律嘅。你留意一下，清潔運動係呢個係你要愛香港，呢個係你自己嘅社區，所以你要愛護佢，係咁樣嘅。呢係你住嘅地方，呢個你要愛護佢。第二係咩咧？撲滅罪行咩咧？見到形跡可疑，你唔好以為唔關你事。今日。走去爆隔離，聽日就爆你噶啦。 係啊， 以前嘅政府係鼓勵你一種所謂公民意識。嗱，你要記住，我哋香港人，我哋成日政府係叫我哋做市民，市民，我哋唔係國民。啲人會叫我哋自己叫自己做市民，香港市民。市民係咩意思咧？其實係一種 citizenship， 一個公民嘅身份。 公民的身份就是说你不需要惹惹都要个公共权力去 dictate 你去做什么，但同时你是要一种旁观而不就手的公民责任，就是见到一些你觉得不公义的东西。所以我到今天我都不觉得不是林慧思的错，就是他是一受到很不公平对待的人的。为什么呢？就是他觉得法轮功那些人这样被那些大汉包围住在辱骂，而警察站在隔离是不出声吗？他先至讲了那个 what the fuck乜嘢嗰個嗰、那個嗰句粗口啫嘛，大家就捉住嗰句嘢啦。 老師講粗口。 係啦，老師講粗口嗰句嘢，而從來都唔討論嗰件事點解會發生。 同埋即係有時 又 punish 一個咁樣有公民責任嘅人。 有時即係調翻轉咧，我會睇香港人嗰種嘅所謂道德底線咧，係匪夷所思嘅。就算我係話 what the f 數 數 係咪？我有咩咁大不了？ 同埋你要睇下我咩情況 咧。就算我係老師啊，就算我老師， 我見到不公義嘅嘢。 Okay?大家要想清楚他當時講這一句說話呢 什麼情況， 他是 under 一個什麼的情況。第二就是喂，你去到這樣埋身直接是打交那麼滯了，那真的 what the F， 我真的覺得是真的 what the F， 有什麼 big deal、啊、那老師不可以說粗口，老師不可以有情緒， 警察不可以這樣、 okay? 即你警察自己是做了， 你警察不執法就理所當然，老師說了他這樣即在我哋咁大嘅人心目中，咁咪點啫？ 喂，同埋你警察係我哋俾錢你去執行嗰個維持秩序嘅。 即係個重點咧，唔係講緊個警察啊，個重點係香港人居然將嗰個矛頭指向個老師，因為佢講粗口。究竟你個重點係企喺邊度？你都搞唔清啊！ 而家好多嗰啲低 B Kingdom 咧，你上去嗰啲睇下你就知噶啦。成日都係咁嘅，左派點樣去煽動呢啲即係香港人，就係咁搞，好簡單，就係執住一點。執住嗰點係永遠都係咧，就係講粗口，爛仔，拉 banner。你見到而家大學咧，移除嗰啲嘅圓形廣嗰啲言論廣場裏邊嗰啲大字報啊，係因為佢中間有句粗口。係咪？喂，大佬，如果你委託咗大學自己 self regulate， 點解你要校方去移除人哋嗰啲嘅大字報咧？ 同埋仲有啊，好中意有一樣嘢咧，我覺得真係拗曬頭嘅，好中意講嘅，有書唔讀啊！你大學生又書唔讀，大學生就係做埋曬啲咁嘅嘢，你覺得好好笑。 大學生點解唔可以講粗口咧？我真係覺得好奇怪。 No， 我都唔係講緊講粗口啊！大學生好簡單，我喺開學嗰陣時候，我就係講話呢個林鄭草嘛，港獨嗰個係咪就批評個學生會嗰個人嘛？咁嗰個地方係我嘅，我喺度生活，我認為有咁樣嘅，你可以批評我呢個言論，你 可以唔 同意，你唔同意我呢個説，我呢個觀點，但係唔等於我冇呢個權利去講。 你可以甚至係咩咧？鼓勵一啲持相反意見嘅學生喺大字報喺圓形廣場，你咪反駁我哋以前都係 冇錯，你咪反駁我咯。OK， 你咪話嗱，因為我覺得咧，你依一個説法咧唔正確嘅原因就係 A B C D E。 你可以話佢啊，呢個典禮裏邊你唔應該講呢啲咁嘅嘢，冇所謂，你學生可以表達你哋嘅意見㗎。即其他學校， 我覺得都，我覺得都唔， 而點解係官方出聲？ 我覺得都唔係話唔可以俾你表達意見啊，係調翻轉我俾你講，但係我嘅睇法係咁樣 ，OK， 就講完啦。但係就唔係等於就係個場係我嘅，由我嚟 dictate。即嗱，你呢一樣嘢就變成咗大石砸死蟹啦，就變成咗就係你係學生嚟嘅啫，所以你就唔可以咁講。 同埋而家最慘係咁啊，佢用一啲唔係法例嘅，而係紅線啊嗱，我覺得呢個真係。匪夷所思，所以我話林鄭嘅真正身份其實叫紅線女，就係咁嘅原因，即係馬鼎盛個家族嘅可能係。你諗下，紅線係咩意思咧？係領導人所畫落嚟嘅一條紅線。咁究竟佢係咪法例咧？又唔係，即係好似你頭先講啦，擺唔擺到出去？ 擺出兩寸， 擺出兩寸得唔得？呢個就係法例嚟嘅。我哋以往就接受咗吐痰，就喺個法例衞生條例裏邊講到明係唔得嘅。是會罰錢的，罰多少錢講得很清楚，他就發張告票給你罰單。但是你說紅線是什麼呢？今天就說港獨不講得，明天平反六四都不得的，那條紅線是會變的。 那條紅線就任他移的，okay？ 可以移前又可以移後，即是呢，我們經常都用我們香港人的說法，就是龍門就任你搬，那條紅線就任林鄭去畫的。 那如果學生在開學禮裏面講的事，你就說那些抵觸的紅線，那好了，你就用官方的身份去譴責他。那的話，明天某個大學的研究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問題，原來發覺大部分人都認同自己不是中國人， 咁點啊？咁你又 咁試過好多次噶啦，空空於個中庭要做， 唔係又譴責嗰啲學者咯喎。 所以咪就係而家成日都咁講啊，嗰個係唔真實嘅，大家可以唔信啊。 嗱，你唔真實，你可以挑戰佢，就係話佢個 research method 啊等等。 真係好笑啊！你覺得？ 但你唔可以話因為嗰個係紅線而唔可以做一個咁嘅研究啊嘛。而你大學校長，你記住，大學校長係對於官方校監啊。林鄭月娥咁樣去批評嗰個學生係一句聲都唔出。 咁當然啦，為我老友我打工啊。 喂，大佬呢啲所謂美籍華人嘅科學家，你喺美國係一個自由嘅環境成長，冇美國冇你哋。美國立國嘅精神係咩？就係自由。然後你享受咗人哋嘅自由翻嚟，舐到盡啦，然後用海外華人嘅身份翻嚟香港做校長，鬥三十幾四十萬人工，然後你哋嘅學生俾政府。被特首这样去谴责而你们不出声。我觉得应该是将这些事向国际社会将他们反映这班美籍华人的学者是多么无耻的其实。你不要说他们是袖手旁观就是 你那种。就是说见到自己学生被官方这样去压迫政治上这样去批判他们。然后就选择袖手旁观。甚至调回转现在还不是袖手旁观是站在 对面 权力那边站在高墙那边去压迫那些学生。就算他講錯咁啊點啫？我覺得，就算你話個學生嘅言論唔合適，係咪要動員到咁樣嘅方式嚟去批判？都係當日林慧思一樣啫嘛。 而每一次咧，而家越嚟越個情況嚴重嘅咧，就係每一次出現呢啲咁樣嘅畫面嘅時候咧，最中意講嘅就係唔好將政治帶入校園。究竟邊個帶入？邊個將政治帶入校園？呢個先至係即係最即係我覺得最。匪夷所思啊！簡直係咧，你究竟邊個將件事拉入去嘅先？ 唔係，同埋我就最難、最反感嘅咧，就係紅線。乜嘢係紅線咧？ 紅線都話任佢搬入。 嗱，你話地鐵唔准飲食，嗰個係法律附例嚟嘅喎。 咁當然啦。 係啊，佢可以罰你錢嘅喎。 有告票㗎。 喺機場唔可以講粗口，嗰個係附例嚟嘅喎。搭的士唔揸的士唔可以講粗口，嗰個係法例嚟嘅喎。係嘛？但係冇一條紅線。話校園要講乜唔可以講乜嘅喎，所以你慢慢你嘅自由就萎縮到一個地步，佢應該去維持個秩序，佢又唔維持。然後咧，你要期望香港人自律咧，佢哋就會選擇唔關我事。 嗯， 係佢嘅錯，係嘛？你唔好多事呢啲嘢，係嘛？唔好惹麻煩。好啦，咁你嗰個自由嘅空間咪會一路一路因為呢啲咁樣嘅 abuse 嘅人，咪去主導咗個空間咯。而當佢主導咗之後，最終咪唯有用嚴刑峻法去驅趕佢哋咯。 你好簡單㗎，你用幾樣嘢 ，OK？ 我哋個私隱專員啊，有個咁樣唔知乜嘢啦嚇，有個 bureau 啦。咁但係而家咧，周街係天眼，周街 lock 你哋 ，OK？ 咁點解？咁其實我哋仲有冇自己個人嘅私隱嘅咧？其實任何時間，而家你 track 到我嘅喎，即係你將。地鐵嘅八達通，佢可以 track 到你。 而家 任何周街嗰啲天眼， 打擊違泊啫嘛，正經警察佢話啫嘛。 咁我就問啦，我唔係違泊喎，我係行人喎，我見到你喺度影緊我喎，究竟其實有冇影響我個人嘅私隱？ 好簡單，身份證點解要咁大嘅容量喺個 chips 嗰度？ 嗯， 係擺啲乜嘢數據落去？而嗰啲數據政府收集我哋數據係為乜咧？你私隱專員點解你唔係去？去睇住個監察住個政府。 你調翻轉，我唔使監察啊！我而家就要你起依樣嘢之前咧，你擺個天眼上去之前，其實私隱專員就應該要問啦。咁我想知道你影完之後依啲 嗰啲數據係點？ 嗰啲數據拎咗喺邊度？ 係啊！ 我亦都要知道究竟作為喺嗰一度俾你影咗嗰啲人，其實佢自己個權力去到邊一度？即係佢係可以點樣？你影咗我，而係我根本我又冇任何犯法，點解你可以咁樣做咧？嗱，完全冇嘅喎！即係對我哋嚟講，其實。你作為一個香港人，你有咩保障啫？你有咩權利啫？ 但因為大部分香港人嘅想法就好似你頭先講嗰種大陸人嘅諗法，就係話我又唔係犯法，佢係攞嚟打擊罪犯啫嘛，有咩問題？ 唔係好中意講一樣嘢嘅，就係咩咧？ 你冇做壞事，驚咩啫？ 係咪啊？我使乜驚啫？係 啊，驚咩啫？啲資料俾曬大陸，有咩驚？ 好啦，因為個問題就係佢覺得唔係燒到我頭啊嘛。 今日你唔犯法啫。 係啊，今日你唔犯法啫，你點知道幾時你係俾人哋？ 那條紅線會喐噶嘛？ 頭先咪講咗咯，咪就是紅線任我搬咯， 係啦， 任我畫。 咁所以你問題就係而家你面對一個唔係純粹係話中港嘅矛盾，唔係話族群嘅矛盾。我成日覺得，即係因為佢係大陸人，而後邊嗰種價值觀所體現到嘅其實係一個文明嘅秩序同一個野蠻嘅秩序嘅分別嚟嘅。呢個係文明衝突嚟嘅，我覺得係唔係話大陸人特別衰啊？而係話因為佢哋成長嘅背景裏邊咧，佢就係要靠一個 無所不備的黨咧，去話俾你聽咩可以做，咩唔可以做。 咁但係 而唔係靠自律 嘅。但係調翻轉，你應該問咁點解會失驚無神，整出個咁嘅黨出嚟，而一班人又可以去管住大部分嘅人嘅咧？即係成件事嗰個形成啊？點解我哋喺呢件事未形成之前，我哋會有撈有呢啲咁嘅事形成啊？ 嗱，因為我覺得啊。是真的跟個民族性有關的， 當然 跟個人的質素有關。 當然， 當你的教育水平是低，以農民為主的時候，為什麼一放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就是這樣的原因，不斷循環的。因為你根本沒有一個公民的意識，你覺得公家的東西我不需要維護，水可以污水就潑出去就可以了，不要放在自己那裡。然後跟著見到其他人的東西，犯法又好，不公義的東西，撞車這樣就走去搶佢啲生果，係咪啊？你唔會走去睇下嗰個人本身有冇受傷，然後你會覺得我唔搶就笨啦。點解佢又搶？點解我唔搶？試過啦，喺油麻地果欄，個車反轉咗，嗰啲生果俾人抬曬啦。香港啊，所以我就話你當你嘅社會係咁嗰陣時咧，必然會 create 一個怪獸叫共產黨嘅。 就係咯，咁所以我咪就可以跳出嚟管咯。所以頭先我咪就係講咗咯。係 啦，你就其實你就係賦予緊共產黨一個合法性去管。因為你都看不順眼那些， 其實是你鼓勵這件事滋生出來嘛。因為到你，因為你一直都不出聲，大家都不出聲，那跟著就有人可以說好了，大家都是這樣嘛，我現在就來鎮壓了，我出來管。 很簡單，地鐵很多人吃東西，大家不出聲好了。現在到地步什麼呢？我現在香港地鐵就設立這個鐵路的巡查員了， 不是，其實應該退後，不是，我已經退後十步。你記不記得我們小時候地鐵什麼幕門而已？ 冇幕門㗎， 你有條黃線，叫大家咧， 唔好超越黃線。 好中意講㗎，請勿超越黃線 ，OK？ 列車即刻到，即將到站，係咪？列車即將到站，請勿超越黃線。呢句嘢我哋洗曬腦㗎嘛，係咪？我哋去咁多地方，有幾多個國家個地鐵係有個咁嘅閘㗎？ 佢驚人自殺啦，我諗。 嗱，呢個又係好好笑嘅 ，OK？ 整咗嗰個閘，我唔喺地鐵跳，我唔可以喺 IFC 跳 ，OK？ 我唔可以喺海度跳。 Not in my bed。其實我成日都跟你講，我就話咧，你好多地方咧，點解你會覺得呢個地方好抑鬱咧，好反智咧？就係永遠都係咁噶。OK， 踩單車就要啊咩單車賽道啊，就要哇全線要安全。我成日同你講，你試下喺法國踩啊， 你試下阿姆斯特丹， 你睇下 OK 撞死啊！哦 ，sorry， 你自己唔睇車啫喎。 阿姆斯特丹嗰啲單車係唔會， 所有嘅嘢都係用到一個咧零 risk 嘅。Okay， 但係嗰啲所謂 risk 咧，其實根本係蠢到不得了。 但係你有一扎低 B kingdom 嗰啲父母咧，係 support 香港變質係咁嘅原因啊。佢慢慢越嚟越接近共產黨嘅管治係咩咧？就係呢啲低 B kingdom 裏邊，你睇到佢啲言論咧，佢係 support 一個嚴刑峻法咁樣去管治嘅社會。嗱，好簡單。 其實所有嘢咧，應該講到咧，係自己唔需要負責任嘅，自己冇責任嘅，所有嘅嘢都係人哋幫我鋪好曬條路。OK， 全部啲嘢咧，做人咧就係人哋 dictate 我哋，人哋叫我你做乜你咪做乜咯。你當唔好用個腦。 當你享有自由嗰陣時咧，譬如好簡單啦，你記得有一次我哋去 Costco 買嘢，有個大陸即係睇到段片，有個大陸女人。在美國 Costco 就將用了一年的吸塵機走去退貨嘛，仲好醒咁樣喺度拍段片教人點樣可以利用 Costco 呢個退貨制度去攞著數。好啦，呢個叫 honor system。喺一個 civilized 嘅社會裏邊咧 ，honor system 即係叫你自律。我 assume 你去退貨咧係件貨有問題，或者你買咗唔合適嘅嘢，而唔係話你利用呢個 abuse 呢個制度去用完之後攞翻錢啊嘛。好啦，大陸佬就將佢變成係一個攞著數嘅方法。所以你不要以為只是輸出一帶一路基建，這種這樣對自由制度的濫用其實已經發生了，在澳洲、在紐西蘭、在加拿大是已經發生了，就是他們就是將人家本來 honor system 搭火車，我們在德國都知道，基本上你不買票都可以進去的， 沒人查票的， 是啊，很少，但是查到就重罰， 是一個信任制度， 是一個信任制度，是啊，查到就重罰。好了，信任制度即是說什麼？要你自律，第一，第二要其他人旁觀而不就手。如果你見到那個人不買票，你要告訴他為什麼你不買票。 同埋我咪同你講過啦，有一次我就係喺 Vancouver， 喺唔知邊間 Safeway 即係咩超級市場啦，我咪同你講過啦，揀提子， 係即係幾袋提子揀曬最靚嗰啲 push 埋一袋攞去俾錢嘛。 簡直咧，佢一定係依個收購合併嘅，我覺得嗰個審核做開五袋提子，真係打橫開曬，然之後咧就。在那五袋裡面選最漂亮的，真的 收集，然後就合併，然後就拿走。即我是走過去跟他說，我說你做了什麼？然後他就這樣跟我說， 關你什麼事啊？ 嗯， 咁我話當然關我事啦。你知唔知你咁樣做到最後，超級市場就會將 個提子漲價咯？ 冇錯，將你依啲咁樣俾人抌出嚟冇人買嘅嘢，就會加價，加落個成本度。咁我就要俾多啲。咁你認為關唔關我事啊？咁我係咁講啊。咁我咪扯住佢。咁然之後，咁佢完全唔理我啊，揈開我。 咪叫超級市場人買。 咁我咪 call 個店員埋嚟啦。我話我想問下係咪鼓勵過嚟咁樣做 ？OK。咁啊，店員咪就同佢講就係話啊，唔可以咁做嘅喎。即係你可以揀你要邊一袋，但係你唔可以咁樣去開曬，然之後喺度揀嘅。 嗱，所以我就話，當呢個濫用自由，當佢哋係一管就死，即係係冇辦法，一定要有個共產黨喺上邊管嘅人去到出邊咧。嚟到香港都係嘅，佢會令到你一個自律嘅社會，一個 honor system， 即係話喂，大佬呢啲咁嘅攞嘢，你唔好做啦。 嗱，好啦，咁你就要問啦。如果當人人係 會崩潰 㗎，如果人人見到呢啲咁嘅事嘅時候都出聲 ，OK， 可能你會話喂，你好煩啊，即係咧關你咩事？都幾大提子啫嘛。誒，才不是。如果人人都喺呢啲生活層面嘅事，大家出咗聲，你就會睇到就唔會出現咁多呢啲咁樣嘅不必要嘅俾人管啦。你到最後你要管我嘅時候，我好唔願意嘅喎。 好啦，跟住佢如果超級市場發覺虧損太多，佢咪整個鏡頭喺度影住你咯。 都唔係啊，佢 及住嗰啲友會唔會揀生果咯喺度？ 都唔會係咁啊，唔準揀咯，啤密 佢 咯。咁即係話你連爛嘅你都會買咯。佢咪唔好用透明膠袋咯？你明唔明啊？調翻轉你有張良計，我都識得。轉個第二條橋嘅啫。你如果你永遠都用一個咁樣嘅方式喺個生活層面嗰度，大家唔出聲 ，end up 咪會變成咁咯。 所以我就話你個信用制度崩潰之後，咪由個 create 咗一個無所不包嘅大阿哥出嚟咯，由個大阿哥去 discipline 你咯。咁其他人就覺得好安全啦。我哋係咪想追求一個咁嘅社會咧？係嘛？如果你樣樣嘢都話唔關我事，唔係我嘅錯，係人哋嘅錯，佢做壞事啫，唔關我事。咁樣嘅態度嗰陣時候。你將來迎接緊嘅咪就係一個大阿哥咯， 嗯，唔係將來啊，已經嚟咗。 你見到個社會信用制度已經 apply 喺高鐵嘅啦，其實已經係點解啊？就係由個大阿哥話俾你聽，你係咪一個失信人啊？ 唔係你使乜睇啫？好好笑啦！點解我用你嘅 WiFi， 你可以居然將我電話裏邊啲嘢全部傳送咗？然之後咧，好啦，到有記者踢爆咗件事啦。佢洗咗嗰條，佢將嗰一個即係 喺香港呢一橛冇佢話。 係啊，依個 disclaimer。 不過入咗大陸口岸就繼續。 唔係啊！最好笑就是你只是將那段聲明呢洗了那段聲明，但是既然這件事你們覺得是不對的，那為什麼從頭到尾會出現過說、啊、因為你用了我們的 WiFi， 所以我就已經是將你所有電話裡面的東西傳送了一套去了、這個、你不覺得即簡直真是奇哉怪也，我覺得今天 沒有辦法的，我覺得即已經是一個根本性的改變嚟嘅，我覺得香港社會。 你唔講俾我聽，尤志可啊！你咁樣喺半日之內將嗰一段聲明洗咗咧，我更加係話俾我聽，即係話一定係會已經你用親佢個 WiFi 係會已經係將你啲嘢全部抄一套。 好簡單啦、啊，當國企央企落嚟已經係中移動收購呢個有線電視，有線電視嘅網絡係中移動嘅網絡嗰陣時候，你自己諗下會發生咩事啊？你嗰啲嘅個人資料，你自己嗰啲私隱嘅嘢，會唔會 copy 一套俾人咧？大家諗清楚。即係我覺得呢、這個你一定係從壞處諗嘅。你問我，點解咧？因為嗰啲人絕對信唔過，嗰啲所謂央企其實係政府嚟嘅，後邊根本就係政府嚟。 同埋即係我有一個咧超級奇，即係我覺得即係奇哉怪也經驗嚟嘅。就係、是、咧，我咧就有一次咧去裝喺個華為電話嗰度咧，就想裝個 WhatsApp。OK， 咁個電話當然唔係我幫人裝 ，OK， 咁個人話：，你幫我裝啊，你咁樣 ，OK， 咁我幫你裝，裝嚟裝去裝唔到嘅 ，OK， 咁我諗嚇冇理由㗎，我冇理由唔識嘅喎，裝個 WhatsApp 咁簡單嘅 app 點會裝唔到咧？係咪？我又唔係第一次裝，到最後我發現咧，原因原來咧大陸嘅手機喺大陸買翻嚟嘅手機咧，係原來已經係 lock 咗唔準裝 WhatsApp。OK， 好啦，咁啊，咁我已經係諗點解咧咁？原因，但係調翻轉咧，裝 WeChat 就得喎。 梗係啦 ，WeChat 係叫政府搞噶嘛，其實。 咁啊，即係話其實嗰部電話咧已經係 built in 咗，入邊有監控嘅。 台面係民企，叫做騰訊。我話俾你聽，你記唔記得而家個新聞就係手機遊戲實名制上網嗰啲 copy 嗰啲數據係會去咗國公安嗰度。係 啊， 即係監控你有冇長期喺度打機，即係話 一個獨男在家，突然間公安會破門而入，然後就告訴你，你已經超過了12個小時了，打機，我現在為了你健康著想，即時沒收了你部手機，還要捉你父母回去，然後跟著送你去再 教育， 就是這樣的社會咯。這個就是中國現代化之後迎來的一個未來新時代了。你想不想是這樣？你仍然覺得那些人不關我事，我袖手旁觀，是別人的錯，別人做的事，不要那麼多事。 那好了，那你就會問，喂，那在這件事上面我有什麼做，我有什麼可以做到？你梗係有嘢做到啦。首先，我就唔用華為電話；第二，我就唔用 WeChat。 係啊， 你可以點？ 係啊， 係咪？我就唔裝。 cut 埋有線。 我所有由你中國 develop 嘅嗰啲 apps， 我都唔裝。OK， 我哋係唔裝㗎，我乜都唔裝。 同埋你咪佢落嚟，會落嚟香港買呢個買嗰個㗎啦嘛，已經係。 嗯。 啊，你以為 TVB 係控制香港人手上？ 咁你有 sense 㗎嘛？你會知道，我就唔會用嗰啲嘢。 你用緊 TVB 嘅 apps 嗰陣時候已經唔係㗎咯噃。 咁如果今時今日你仲要睇 TVB 嘅，咁sorry 咯，咁真係冇辦法啦。 咁其實你就慢慢可以同大陸接軌啦。 咁 你可以搬入大灣區住添。 嗯。 如果你覺得呢一個係只不過係一個選擇低廉啲嘅樓價低啲嘅一個地區生活嘅話，呢個選擇。而不是牽涉到兩套不同的社會、兩套不同的價值觀的話，那就恭喜你了。 嗯，那我就祝你呢，就是健康快 樂。你繼續在這裡說自己，哎，我又不是我犯事，直至到你的小孩有朝一日，因為打機打得久，被人破門入屋，然後拉了他再教育，那就恭喜你了。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下個禮拜呢，因為我們星期六呢，我們仍然在不丹的， 嗯， 所以呢就會休息一個禮拜先。 嗯， 咁然後咧，再下個禮拜咧，因為阿邝盈萱咧就會喺不丹咧就會再去尼泊爾去探下啲狗仔，同埋咧就去 Pokhara， 咁所以咧就佢就會遲少少先翻嚟，咁就再下個禮拜咧就獨腳戲啦，又係， 嗯， 收視會暴跌添，慘啊！ 虛偽嘅講埋啲， 好啦，今集時間差唔多，兩個禮拜之後，邝盈萱會同大家見面，我就隔一個禮拜同大家見面啦， 嗯， 拜拜， 拜拜。 都好悲哀，香港人的人均壽命是全世界最長的， 是啊，數一數二， 是啊，但是呢，香港人也是全世界數一數二不快樂的。 不要只是說家裡的地方小，你知不知道，就算你是寫字樓，你自己想想，你沒有自己任何的私隱， 就是因為到你人生某一個階段，你就會發覺不是有些東西不是 add on， 而是你就會慢慢失去。 是 咁鄭成功原來就係呢個平湖嘅千里奔嘅海灘嗰度出世嘅。咁你諗下，喂大佬，點解一個我哋叫做收復台灣嘅民族英雄啦，以共產黨嘅標準係嘛，或者係喺台灣獨立建國嘅第一個華人啦，如果以港獨派嘅標準，咁點解會喺日本出世嘅呢？鄭成功個媽媽其實係日本平湖人嚟。 三不管，我係邝永孫， 我係劉西良。逢星期六下午4:00。